宇宙无限，世界浩瀚，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文科学，李伟才博士 Jeffy 浩浩汤汤。 系大家好啊！其实咧我又开始好忧虑啦 ，Jeffy， 忧虑咩知唔知啊？ 哇，忧虑太系咪唔够嘢讲咧？ 唔系啊，都系讲唔晒，所以我哋都要加快少少步伐啦。因为原来我哋八个咧好似倾偈咁样咧，系好开心嘅。倾下倾下咧，就一游花园啊，谈天说地，啲咩扯到几远啊？咁但系咧，我哋要翻翻嚟世界之最，真系。其实我真系预备咗好多嘅材料，而且有啲咧我都觉得几精彩噶吓，唔系话卖花赞花香系嘛？嗱，我哋讲翻啲即系科学。同科學有關嘅嘢先啦。首先，嗱呢個最緊要啦，就係宇宙入面最高嘅速度。 最高嘅速度。 咁大家知道啦，係乜嘢啊？ 咁就光速。 光速啦，係嘛？就係每秒咧，大概係300,000公里嘅。嗱，呢個好易記啊，每秒300,000公里。咁咧，呢個其實亦都係成個即係現代物理學啊，特別就係相對論啦，我哋先啦，相對論嘅一個最緊要嘅基礎嚟嘅。咁佢呢個最高速度咧，其實好有趣嘅。你知佢話得最高咧，其實就係表示咧。它是違反了我們平時日常生活的即常識或者直覺的那個速度疊加的原理。什麼速度疊加原理啊？就是說如果有個太空船，它是以光速的譬如是80%飛行的，那個船頭開著支探射燈，那支探射燈那個光的速度它已經是光速了嘛，咁你又已經是0.8C 啦，我們叫 C 啦，你知光速叫 C 嘛，那它又 C， 咦，那就應該是1.8C 咯，咁樣咁啊，梗係錯啦！ 我成日都唔明呢個。 其實冇人明嘅，其實冇人明，愛因斯坦都唔明嘅，話俾你聽， 係 咪啊？因為呢， 明啊， 應該咁講啦，即係咩叫明與唔明咧？就係你知性上明同你感性上明，同埋你嗰個所謂我哋條腸明啊，就吉係嘛個吉 feeling 嘅明咧，其實兩回事嚟噶嘛。咁因為我哋生活喺呢個日常嘅即係個速度好低好低，即係遠遠低於光速。嘅世界啊嘛，咁所以咧，我哋日常生活嘅速度疊加就一定啱噶啦，係嘛？譬如你喺個火車上面嚇，然後開一槍咁樣樣，咁你嗰粒子彈嘅速度就梗係你原本嘅速度再加埋個火車速度啦，係嘛？如果你向車尾開一槍，咁啊好明顯粒子彈嘅速度，即係對於火車外面嘅人嚟講，就係你嘅子彈嘅速度，但係又減咗個火車嘅速度咧，一個加一個減啦。咁呢個係好直覺，係應該係咁噶嘛。 係啊， 但係光速咧。就完全唔會呢、這個服從呢個咁嘅規律嘅，係嘛？即係無論你點樣加加減減咧，佢都係 C。咁呢樣嘢係真係好有違直觀啊，係嘛？我哋叫 counterintuitive。咁講真，而家所有嘅現代物理學啊，無論相對論、量子力學、力學都係有違直觀㗎啦，係嘛？即係咁先過癮啊嘛嚇！所以我成日都好同好多人講嘅，就話：，科學家咧好多時好封閉嘅，又唔肯接受呢樣新觀念，又唔肯接受嗰樣新觀念啊，咁樣樣啦。我覺得呢樣嘢好荒謬嘅，係嘛？因為科學家所接受嘅好多呢啲咁樣嘅即係新嘅理論、新嘅知識咧，其實係真係超乎你嘅常識，係完全違反直觀，佢都接受咗。但係所以個問題，佢接受與唔接受咧，唔係在於個結果，係在於個過程。是在於嗰個 process， 在於個 methodology， 係嘛？即係話你能夠透過呢啲咁樣嘅實驗係驗證得到嘅，反覆驗證得到嘅，好多證據嘅，佢最後都要接受， 係 嘛？但係個問題，你講來講去其實都嗰啲證據不足嘅，咁佢冇辦法接受嘅噃嚇。咁當然呢個係一個好大好大嘅題目，我哋第時揾機會再傾啦嚇，或者即係我哋之前都提過，其實有關超自然現象嗰樣嘢係嘛？好啦，咁但係而家講翻咧就速度。頭先講嘅就係宇宙入面咧就最高嘅速度啊！咁而家我就話啦，最高嘅速度，人類所能夠達到最高嘅速度係乜嘢咧？咁樣樣，咁我就當然都係上網查一查嘅啫，係嘛？咁啊查之下咧，咁就要分載人同埋不載人嘅，好明顯啦嚇。載人嘅咧，其實話俾你聽係冇人知嘅，因為嗰個最高速度可能就係軍事機密。係咪啊？載人嗰啲啊，即係話咧，我哋而家嗰啲即係噴射戰鬥機，有啲最勁嗰啲去到邊度咧？其實可能咧係冇公布嘅，嚇。咁如果斷估，都多數係美國佬㗎啦，因為佢個科技最先進啊嘛。咁但係而家咧，即係喺網上能夠揾到嘅咧，啲人嘅推測啦，就應該係即係世界上最大嘅一個軍火製造商嚇，即係馬田洛歇啊，就 Martin Lockheed 一個叫洛歇嘅一隻嘅啊。咁樣嘅戰機咧就叫 SR-71 啊 ，SR-71 就叫做黑鳥 Blackbird。咁咧，佢哋就話咧，應該咧係可以去到音速嘅 2.8 倍。咁呢個咧係應該係嗱，通常咧我哋即係音速嘅，即係達到音速咧，我哋就叫做 MACH， 就係 mark 嘅叫做嚇 mark 幾 mark 幾啊嘛 MACH。MACH， 所以咧音速嘅即係啱啱音速咧就叫 mark one 啦。譬如音速嘅係一倍半咁啊 ，mark 1.5 咯。 哦， 音速嘅兩倍咪 mark 2.0 咯，係嘛？咁但係其實音速嘅兩倍已經好緊要嘅咯喎。其實你都好難想象，因為佢發出嗰啲聲音咧，其實係追唔上佢嘅。你諗下係咪犀利啊？係 喎， 係嘛？佢發出嗰啲聲音就係追唔上佢。咁但係咧，而家呢個 Lockheed 嘅 Blackbird 咧，就佢哋推斷咧就話應該可以係大過 mark 2.8。嚇咁啊！我唔知道啊嚇，我哋啲咩蒼龍啊，籤幾多啊咁樣啦嚇，唔知去到幾多啦嚇，咩蘇聯啊，以前蘇聯啊，而家俄羅斯嗰啲圖乜乜啊咁樣樣啊，係嘛？其實好多都係超光，唔係超光速，超音速噶啦。我哋叫 supersonic。咁啊 ，supersonic 得嚟咧，其實就係原來 2.8 咧已經以現時人類嚟講係最高噶啦。咁但係仲有一個犀利咧，就係話以高度嚟計咧，佢亦都係最高嘅，因為佢係都是人推斷即可能有些秘密的就話可以去到係離地面26公里咁高，26公里是很犀利的其實即係介乎呢個大氣層同太空之間嚇、啊。當然一般我哋話50公里以外才是太空啦，係嘛？但係26公里咧都已經很厲害了好啦，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係計唔載人嘅，哦咁就完全唔同玩法啦，唔載人。咁我哋人類達到最高嘅一定係太空船啦，無人駕駛嘅太空船啦，即係嗰啲太空探測器啊。咁太空探測器嚟講咧，就係而家個記錄咧，原來就係一個叫做太陽一號同二號啊兩個嘅探測器啦。 都係太空。 係啦，其實佢係發射去太空啦，但係佢好似係愛嚟探測個太陽嘅。咁原來佢探測個太陽咧，佢就要去到即係太陽好近嘅位置咧。咁好近嘅位置咧，其實反而係高速嘅喎，因為你要高速先至環繞得到太陽。如果唔係，你都俾個太陽吸咗跌咗落去啦，係嘛？咁所以咧，佢話咧嗰個速度咧係匪夷所思嘅，係時速達到咧25,000公里。 25萬公里 喎，我哋講緊幾百公里已經好犀利啦嘛，時速啊，25,000咧其實已經完全超越咗我哋。 冇乜概念。 冇概念啊，基本上冇概念嘅。好啦，咁但係咧，如果我哋講係離我哋最遠啊，即係嘅物體，即係人類發射嘅，已經離我哋最遠嘅咧，而家我哋咁講咧，就應該係一個叫做航行者二號。佢實際上已經係離開咗太陽系㗎啦。但係佢而個速度咧，亦都係非常咁高，但係冇頭先嗰個咁高啦嚇。咁佢係時速係61,200公里，即係而家嚟講，佢曾經高啲嘅，佢環繞好似木星嘅時期仲高啲，但係佢而家又一路出去，其實一路慢緊嘅啊，因為佢始終嗰個引力啊嘛，太陽系嗰個引力啊嘛。咁但係而家佢已經離開咗太陽系，咁啊去咗即係叫太空深處啦。咁但係個時速達到係超過60,000里嘅。咁另外咧就係而家我哋好似咧。就話如果喺太陽系之內嘅咧，頭先講啊已經離開咗啦。太陽系之內嘅咧，都有一隻太空船咧，叫做 New Horizons 啊，新地平線咧。佢話而家就係去緊呢一個冥王星同埋嗰個柯伊帕帶啊 ，Kuiper Belt 咧。咁佢已曾經達到最高嘅速度咧，就係時速16,000里嘅。 嚇，16,000， 好犀利嘅呢啲數字咧，其實根本即係都已經超乎我哋理解啦。好啦，咁但係冇錯，咁我哋要俾啲比較啦，咁你先有概念啦。好啦，比較就係咩咧？其實我哋一般咧就子彈啊，即係其實最高速嘅子彈就係嗰啲步槍啦，來福槍我哋叫 rifle 啦，係嘛？來福槍。咁來福嗰張嘅子彈咧，原來大概個速度咧就係每秒一公里。但係而家每秒啫喎嚇，即係滴答，佢已經行咗一 km 啊嚇，幾犀利啊！一 km 係嘛？好啦，咁但係如果計翻嚟講，咁所以時速咪3,600咯，係啦，咁啊，所以時速咧，所以係3,600公里，但係人哋講緊係慢慢聲嘅，即係快過子彈， 快過個子彈仲要快， 好多倍， 來福槍10倍唔止十倍，幾十倍。 其實啊，唔使話呢啲咁樣啊，就如果大家有睇過《阿波羅13號》呢套電影啦嚇，如果未睇過，我極力推薦啦 ，Tom Hanks 做噶啦，其實真人真事改編噶嘛，咁即係好多人睇咧嗰個阿波羅13號去月球啦，佢本來登陸噶嘛想，但係中間出咗問題就冇登陸啦，最尾就係環繞之後翻。翻嚟啦，爭你以為翻唔到。咁但係咧，佢喺嗰個即係喺影像方面，你影住個太空船喺嗰個地球同月球之間飛行咧，你唔會覺得佢係好快啊，係嘛？但係其實我抄一抄嘅資料，其實已經知咧，其實 我哋呢啲太叫做阿波羅或者太陽神太空船咧，由地球去月球咧，中間嗰個平均嘅速度咧係快過曬地球嘅子彈嘅。你想象唔到啊！你坐喺入面嘅太空人咧，其實你嘅速度係快過地球上最快嘅子彈。 嗯、 啊，不過你喺太空入面咧，其實你唔覺，因為佢係處於一個失重狀態。 啊， 因為佢唔係加速緊啊嘛，佢當你加速緊就覺得有個力啫。啊、但係如果當然你實際上已經係一個 free fall 嘅狀態嘅時期咧，佢、實際上你自己係覺得失重嘅、 嗯， 但其實個速度已經係快過曬地球上嘅子彈。 嗯， 嚇、啊，好啦，咁啊仲有好多關於科學嘅嘢咧，其實有兩個想同大家分享嘅，就係、是、温度啦。 温度、 啊、温度有意思啦。咁、首先講最低嘅温度先啦。最低温度，大家讀過少少物理學嘅應該有呢個常識啦。其實咧最低嘅温度咧。你唔如果人哋話哇嗰度啊凍得好緊要啊太空深處啊哇零下500度啊咁樣你就明知你喺度呃，梗係假噶啦，呃鬼食豆腐咩？邊有零下500度嘅啫？即係如果你就算講涉事華事都唔通嘅，因為咧科學家咧即係19世紀已經發現咗噶啦。由温度嚟講咧，原來係有一個最低温度，我哋叫絕對零度，absolute zero。咁佢咧就只不過喺涉事嘅273.15度。 嗯， 這個就叫 absolute zero。咁但係因為嗰陣時咧研究呢樣嘢嗰個咧就係一個蘇格蘭嘅科學家叫做開爾文啦，叫 Kelvin 啊。其實而家我哋啲冷氣機咧嚇有隻牌子咪叫 Kelvinator 嘅，其實都係紀念呢個 Lord Kelvin 嘅開爾文。咁樣呢個 Kelvin， 所以咧而家我哋通常咧就係用呢個係degree 嗱 centigrade 咧就係 C 字啦，Fahrenheit 就係 F 字啦，係嘛？咁啊。F 字嗰個就係人名嚟嘅 ，Fahrenheit 係人名嚟嘅，但係 centigrade 就唔係人名啦 ，centigrade 就係因為只不過係1%咁解 ，centi 就係1%啦嚇。但係佢認一個名就叫 Celsius 啊嘛，Celsius 咧都係人名嚟嘅。咁所以咧，你嗰個絕對温度咧，而家我哋咧就用個 K 字，所以 K 咧就係紀念呢個 Kelvin 啦 ，Kelvin。咁所以咧，-273.15 咧，佢就等於0°K， 零 K 係啦，然後一路上去，所以我哋而家嗰個冰點咧，一般嘅零度咧，其實就係-273.15K，係嘛？咁嗰個沸點咧，其實就係-373.15K， 嚇， 咁呢個就係即係-273咧，呢個已經係絕對嘅温度，係啦，即係零度啦，我哋叫做嚇。咁但係而家宇宙咧，我哋話哇，去到宇宙深處好凍好凍啦，係嘛？大家睇過引力邊緣啦，咁啊嚇，你知道咧，其實係好凍嘅。咁但係其實我哋而家話宇宙嗰個背景嘅温度咧，其實即係科學家就喺上世紀60年代啊探測到一個叫微波嘅宇宙背景輻射啊嘛，啊即係個 cosmic microwave background radiation 咧。咁其實咧，如果計翻當喺個温度嚟睇咧，就係即係世事好鬼死巧啊，就大概咧係絕對温度2.73度。 2.73度， 但其實巧合嚟嘅啫嚇，即係同頭先啱啱嗰個-273咧，其實就係冇拉更嘅。咁只不過佢話隨住我哋即係宇宙137億年前咁上下啦嚇，經歷呢個大爆炸誕生嘅時期啦，一路膨脹一路膨脹咧，嗰陣時個温度係極高嘅。咁但係咧因為膨脹個温度不斷咁下降嘅時期咧，到今時今日咧，嗰個餘温啊，我哋所謂個餘温咧就係等於。就係攝唔係攝氏係絕對温度咧，係2.73度咁上下嚇。咁而呢一個咧，呢個微波嘅背景咧嚇，我以前睇咗好多書，但係都冇講過。但係2006年霍金嚟香港，即係探訪嘅時期咧，喺科大嘅講咗個講座啦。佢講咗一樣嘢啦，啊我又真係好嘢喎，即係大科學家，即係大科學家。但係嗰陣時咧，就因為冇數碼廣播，所以佢可以用呢個例子。而家你哋都唔識呢個例子。以前喺呢個模擬廣播嘅年代咧，我哋要收嗰啲模擬嘅信息咧，好多時咧嗰、那個你收得歪咗台嘅時期咧，你咪發覺成個電視畫面淨係得雪花嘅， 係 嘛？乜都睇唔到，即係全部雪花咁啊！ 同收音機嗰啲 係都係啲噪音啦，係啦。咁但係佢話咧，原來你睇到呢個電視嘅雪花入面咧，都係有10%咧，其實就係來自呢、這、一個。 哦， 宇宙背景微波輻射嚟嘅，哇！我第一次聽嘅，哇，真係好嘢喎，即係阿 Stephen Hawking 佢就係咁講啦，所以佢話呢啲唔係乜嘢，哇，虛無縹緲、深奧到不得了㗎。其實扭開個電視，你扭唔正個台咧，你已經睇到呢、這個哇，勁啊嘛！咁但係好可惜，因為而家數碼廣播咧，大家都唔會收再睇到呢啲雪花嘅嘢啦。